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大洋一来，自然又有好产品要推荐给大家了。这个季节确实我们需要冬季进补啊，我们都说冬季进补呢啊，来年打虎。而且在这个季节里边呢，从一入冬开始啊，到明年的春天，这个季节里边哈，有人说吃羊肉啊，有人说吃点枸杞，还有一味特别好的东西啊，它既是入药的，也是平时的我们一种美食，那就是海参啊。海参是一个好东西，海中的珍宝，足敌人参，所以才叫做海参。那今天呢，大洋，我们北广购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也是产品组合非常丰富、性价比极高的一款好产品——海燕堂的二代即食海参。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燕堂的市场销售总监杨胜。杨胜你好。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北广购物，跟大家一起分享海燕堂的二代的全新一代的海参。 杨胜也是咱们老朋友了啊。 是的，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咱们的这个体验者啊，也是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现场一起来体验海燕堂的二代海参究竟好不好。来，体验者张燕。张燕你好。 哎，大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张燕也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啊，之前也在北广购物上我们买过产品，订购过海燕堂的一代海参。 谢谢。 把张燕请到直播间来，一起来品鉴一下你们的二代海参哈。 好， 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海参，就是非常好的一款 冬季进补的食品， 进补的佳品哈。 没错， 张燕是也是每年冬天吃海参。 对，每年都吃。我最开始吃的时候应该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吃的。对、 啊、 是家里边人给我买了一些海参。 你就听、你就是北京人吧？ 对，北京人、 啊、 一听这口音印象是不是 那爸妈给买的海参？ 对对、 啊、一直坚持到现在。 对，坚持到现在。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7岁了，已经上小学了。就是吃海参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身体改变，什么倒是没有，就是觉得在冬天的时候，以前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就咳嗽啊、发烧啊、流鼻涕啊。自从怀孕之后，反正从吃海参开始，自己这个感冒是很少了。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孩子的体质也很好，我们家孩子很少去医院。 很少去医院。 对对、尤其是 这好像是所有吃海参的人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就是说就是身体吃完之后马上就特别强壮，没有，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大家的感受就经过一段时间的食用海参，就是不太容易劳累，不太容易疲劳， 就相对来讲体力可能精力方面可能会要充沛一些，这就是可能是你整体的身体的机能在改善，就是导致你比如说你的抵抗力增强了，然后你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改善了，所以它相对来讲人会有精神一些。 好了，下面咱们就马上介绍今天的这个明星产品，推荐给大家的海燕堂的二代即食海参。张燕可以直接看到这二代海参、这个二代海参你先说说，从直观的感觉上跟一代海参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以前买的那个海参嘛，里边都是有一般的水， 即食海参啊， 对对对， 对， 没有见过这种的，它里边就是没有水了，就是没见过这样的。 给我的直接感受也是这样，就是等于这次这个即食海参里边是没水的，是纯的 海参了。 哎，其实这就是二代新工艺海参的一个最大的改良之处。您早上起来吃的时候，你缓化的时间缩短了。然后呢，还有一点，以前因为那里头有水啊，可能比如说我们出差、旅游带进海参的时候上不了飞机。 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托运，就需要托运。但是现在呢，这海参因为里头做到非水袋装，没有水灌冲，所以这海参呢，你是直接可以拿上飞机的。您甚至可以在飞机上直接撕开就可以吃，这都没有问题。所以这就解决了我们很多人以前在即食海参上的一些有一点点的不方便的这些因素。其实除了这些以外，二代的海参还有一个相对于一代这种改进的技术以后有一点点好处，就是您吃起来的时候它的口感会更好了、 口感好不好一会儿让张燕女士现场来尝。 行 来尝。 行行，好， 咱们到这儿呢，既然是二代海参跟一代海参相比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升级版本啊。 没错， 咱们必须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组合是什么，好不好？来说一说 二代的即食海参，一共呢是4大包，这每一包呢是足足的200克，里头有10根，然后平均每一根呢大概是20克左右。但是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包括大洋你注意的是，我指的就是光这海参的重量啊， 不含水的， 不含水的重量、指的就是这光海参的重量，一共就有4大包40头，一共800克的这个海参， 800克海参， 没错。今天除了我给您带来的这个二代的全新工艺的海参以外呢，我还给您在这个组合当中，我给您 配了有40袋的爆汁儿。 嗯， 哎，这个是海燕堂我们的工程师他们通过鲜贝、干贝、老母鸡等等20余位这种食材，通过20多个小时熬制出来的，调味儿特别好的这种一个爆汁儿。 嗯， 除了爆汁儿以外，我还给您除了让您尝到爆汁儿的鲜，我还让您实实在在的能吃到鲍鱼。 啊， 今天我还给大家配了有4到6头100克的9孔大盘鲍， 嗯， 还有一个9孔大盘鲍。我们说除了海参，除了 鲍汁， 还有鲍汁，对，就海鲜都来了哈。 啊， 我还给您带一味山珍。 啊， 今天我再给大家配了一盒宁夏山参，一共有5只。因为到冬天了嘛，我们都知道需要进补，所以这个时候我把人参也给您配上了。配的这个在我们北京的星光天地、赛特，包括王府井都有店的时候您可以去看。 嗯， 在我们专柜当中统一的零售价是4606块钱。 嗯， 4606。 咱们今天的推荐价格是多少钱？ 我们这折扣因为配合北广购物做一个广播的宣传，做一个公司的推广， 嗯， 所以我们的价格直接降到让所有人都吃得起好海参。 嗯， 今天这价格是不到1000块钱，999块钱就能将刚刚所说的这40头的海参、40袋的鲍汁儿，还有100克的鲍鱼，还有5只的宁夏山参，全部都能带回去。 999元， 999。 好，我先说一下电话，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啊，北广购物的电话是400-015-5151。如果您觉得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这个产品。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我之前啊，在你们店里还看过一个产品，尤其现在店里面卖比较火，你们是不是也有那松茸片儿？就是冻干的那个松茸的那个小包装，可以回家炖汤啊什么的松茸片。 大洋，你真走店呢？ 我真走店，赛特就有卖。 是真，我们有，因为现在到冬天以后，我们所有的海燕堂全系列的滋补品销售都很火爆， 啊， 包括这个松茸 松面哈。 对对对， 杨生， 哎， 提大洋啊，就提大洋送一盒冻干松茸。 没听明白， 就是节目里边提大洋打400-015-5151，你给送上一盒冻干松茸， 就 然后价格不变。还是999块钱， 因为都4000多块钱，4600块钱了。您看我直接到999块钱，您还让我加一盒松茸， 加盒松茸， 那我不同意，我也只能同意了呗， 对吧？ 但是我得说，我数量是有限的， 数量有限， 因为确实现在终端销售太火爆了 啊， 我不能说我给您，您想要多少我都给您，我只能说数量有限。如果说您要觉得合适，那您就赶紧抢，您抢完了我没了，我就真没了。 行。现在打电话啊，400-015-5151。这次打电话提大洋的名字，大洋这两个字儿值一盒冻干松茸。 是，这一盒松茸540块钱呢。 今天这期节目，大洋这两个字值540哈。 是， 好，价格还是不变啊，必须是999块钱。 999， 这次组合是40头， 是， 一共是800克， 是， 不带水的二袋即食， 嗯， 海燕堂的海参， 嗯， 然后40袋的爆汁儿， 是， 一袋的即食 鲍鱼。 然后5根宁夏山参， 是， 然后提大洋送一盒冻干松茸， 没错， 毕竟这个冻干松茸今天大洋现提的哈，他们确实可能送完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啊。大洋，我也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确实是现跟杨胜提出的这个送冻干松茸的， 以后不带这样的， 那个，答应了，答应咱们就算数， 必须的， 好不好啊， 必须的，必须的。 我看汗都出来了， 是，因为回去我得写报告啊， 你们大企业不怕这个啊，还是让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满意最好，999块钱。来，回到张燕女士这儿啊，体验了半天，你看一看今天这个产品里边。这个海参，包括你看到这个即食鲍鱼，包括这个山参，有什么问题要问问梁胜？ 我想问一下，这个山参平时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怎么吃？我知道你看松茸， 你上次买，你买过一袋的，我知道。 对对对， 你买过一袋里边，当时是也是送5根山参。 对， 你当时怎么吃的？ 当时只是泡在酒里了， 就是泡酒。 对，因为家里边你父亲那个就是泡酒嘛， 啊， 喝酒。 送的 还有什么？我觉得这 样，其实泡酒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嗯， 但是呢，我们除了泡酒以外，山参其实有好几种的吃法，比如说您，比如我刚告诉您，松茸可以炖汤， 嗯， 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用山参来炖汤。 嗯， 就山参炖汤，我们都知道人参嘛，人参在古代的时候都是大补元气的，拿来吊命的东西。 嗯， 但是现在呢，您在冬天的时候，您可以拿山参来炖个汤。 嗯， 然后呢，平时候您要泡酒的时候，张女士，我可以提醒您，给您家父亲泡酒的时候， 嗯， 您把人参放到酒里头。 泡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让酒里头微微带有人参味儿的时候，这个时候每天喝上一盅，对您的身体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您要泡水，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我强烈建议大家别每次您拿一根去泡水去啊，你太浪费了。您就从上面摘几根虚的泡一杯水，能泡大概3到4杯，您把泡着水喝，冬天也是一种很不错的进补的方式。 好，张燕刚才的问题回答了。 对，我这就多了几种吃的这个方法，要不然泡酒，你像我和我妈妈根本就不喝酒，这没法吃嘛，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哎，张燕之前一袋买的这个海盐糖呢，其实海参是怎么做的？就是每天直接吃了。 对，就是早晨就是家里边一般会有老人嘛，然后他会做一点小米粥。 小米粥。 对，因为这有 朋友。小米疗身。 对对对。 把小米粥热开之后，把海参倒进去就可以了。 其实就可以，因为这是即食的海参嘛。 对， 倒进去。 这还有什么别的吃？ 对，其实我也想问，这个海参还有什么其他吃法？ 首先我需要建议大家的是，其实最好的吸收的方法呢，是刚刚张燕所提到的这个，张女士提到的这个，还有一种 小米疗身。 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开袋即食，其实这是最好的方法。早起的时候，你喝一杯温开水，或者说一杯蜂蜜水，先把肠胃打开，然后呢，直接把这根海参吃掉。这个如果说你要想吃营养的话，这是最好最好的方式。其次，如果说你在家里，你说我长期这么吃就没什么意思，你熬个粥。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您看，如果说现在的这个二代海参当中有什么，有松茸，您可以拿松茸跟它一块儿吊个汤，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果说您家厨艺自己够，您会做葱烧海参，您也可以做个葱烧的，这也都没关系。因为海参嘛，它本身味道的话，相对来讲不是很重，您随着什么东西做，它就是什么味儿，然后吃起来好吃，还进补身体。 好，在这儿我还要说电话啊，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海盐堂的二代海参是无水的， 是 800克40头哈。大洋呢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福利，就是提大洋再送一盒冻干松茸， 没错。 依然是999块钱。 是。 别忘了还有40袋的爆汁，还有1袋的即食鲍鱼，还有5根的林下山参都送给您。 没错。 这一套组合。999啊， 没错， 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阿龙，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回到海参，海参里面的什么物质？咱们都说冬天吃海参，什么物质？再说。它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有好处。 首先在活性物质方面，你看它就有海参酸性粘多糖，有海参皂苷，有海参的脂质，也就是说俗称的硫酸软骨素，这三种东西都是以海参命名，是海参当中独有的。我们都知道，你经常去看一些养生杂志，或者说我们养生节目的时候，一旦提到活性物质，大家都会特别感兴趣，因为对身体都特别的好。第二个呢，海参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维生素、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然后维生素的 A 类、B 类，这些东西都含量都非常丰富，这都是我们正常人体所需要的。比如说，您可能到外头去得买维生素片，买什么什么某金维他什么的得吃。但是这个呢，海参当中它也含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之源是蛋白质，是氨基酸，而海参当中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8种是人体必须又不能合成的，最重要的有一项。叫精氨酸，海参被称为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要干啥使的呢？其实您要细心的听众，您自己查一查就能知道了。 精氨酸，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海参被称为精氨酸大富翁，又被称为男人的加油站，还有一个别名叫女人的美容院，因为它里头含有维生素、矿物质的同时，它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及 SOD，也就是所谓的超氧化歧化酶，所以对女士特别好。这就是海参为什么被大家那么热捧的原因所在。海盐堂的二代的全新一代的即食海参，无水的这种，一共是40头，一共800克。然后呢，还有40袋的爆汁，还有100克4到6头的即食鲍鱼，还有5根的林下山参。另外，我答应了大洋，今天您在节目当中打电话提大洋，再加送一盒云南的冻干松茸，整个这一套专柜是5146块钱，今天你只需要999块钱， 999元。 是。 北广购物，我们包邮送货上门， 是、 啊、送货上门。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别忘了提大洋送一盒冻干松茸，送完为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的，海盐堂的二代海参组合就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 4005151 4005151 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真是啊，现在一到了换季的季节，咱们从这个秋天到冬天，天气冷了。按照道理来说，天气一冷啊，晚上呢睡的时间应该好一点啊，睡的时间应该长一点。怎么样才能够提高睡眠质量？我想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呢面临的一些个问题。不管是春夏秋冬吧，睡不好确实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以及生活工作的影响呢特别大。有人跟大洋推荐一个产品，晚上睡前多喝一点牛奶，不如呢就把这样的一个好产品呢推荐给大家，让更多的喜欢喝奶的朋友啊，晚上呢想提高睡眠质量的朋友都能够享受到这款好产品，那就是一款来自于新西兰的睡眠牛奶。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康贝佳中国区品牌的销售总监啊，吴丽娟，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大洋你好。 我估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过睡眠奶粉这个东西，之前没听过。 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牛奶中其实是含有很多蛋白质的，其中含量最多的一种啊就是贝塔酪蛋白。这种贝塔酪蛋白和其他牛奶蛋白是在牛奶中天然就存在的。 嗯， 它已经被证实在人消化过程中可以释放一些睡眠多肽。 嗯， 这种多肽本身就可以助眠。 哦，睡眠多肽是吧？其实我听说这牛奶当中啊，也把它称为叫做快乐因子。很多人说这叫快乐因子，它能够平稳你这种焦虑的情绪啊， 对对对， 让你的身体呢进入到一个很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迅速的啊帮助你去入眠，睡得更好，睡得更踏实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热牛奶有助于睡眠的简单的一个原理哈。 嗯， 那么这个睡眠奶粉，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睡眠奶粉，它跟普通的奶粉跟普通的牛奶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它怎么就叫睡眠奶粉呢？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啊，本身喝牛奶它就有一点助眠的作用，只是比较微弱。睡眠牛奶呢它其实就是牛奶，但是为什么叫睡眠牛奶，它顾名思义就是助眠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它为什么明显？我们刚才说了，牛奶中呢它有一些贝塔酪蛋白，这种天然存在的贝塔酪蛋白呢在人消化过程中能释放一些这种有安神助眠缓解焦虑作用的多肽。 嗯， 而睡眠牛奶中的这个贝塔酪蛋白比较特别，释放出来的睡眠多肽的量特别大，是普通牛奶的4倍多。 哦，就是说它释放出来这个，我们有人管它叫做快乐因子，有人管它叫做睡眠多肽的这个因素会更多一些。 对的， 能够让人更加的放松啊，更快的入眠。我看了这个产品呢，在网络上哈、啊、是有销售的。 对，是一大盒560，标准零售价，全世界统一的。 全世界统一的。 在新西兰也差不多要卖到500多了。 新西兰有500多。 对，其他国家都差不多在这个价位。 那咱们北广的价格今天是多少钱？ 我们是得到了国内老总的一个特批，给北广398元一盒。我们最便宜也是要做到470到480这样的价格区间。 啊，470到480，那我觉得咱们听众现在啊。如果您手边可以上网的话，或者您用手机的话，您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 Sleep Time 啊，新西兰的睡眠牛奶，网络上他们最便宜也要卖到460、470，今天咱们价格是 398元， 398元一大盒，新西兰进口的28包的睡眠奶粉。好，我们的电话说一下，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专门的睡眠奶粉，能不能今天咱们给大家一些个试用的机会，你让大家先试一试，如果说这产品好咱们再次订购没关系。 北广电台的公信力非常高，然后收听北广广播的客户呢也都是比较注重生活品质和健康的。 嗯， 那我们今天就临时决定加赠7包的量。对， 对吧？一包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喝下去哈，是吧？就是奶粉啊，睡眠奶粉，新西兰进口的，喝7天， 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要连续咱们喝七天，你别今天喝完了明儿不喝了，隔一个星期你再喝。 最好呢就是每天晚上固定的一个时间，睡前半小时喝一包，这样子有利于你很规律的一个睡眠习惯的养成 啊。好，睡前半小时喝一包是吧？ 对， 今天提大洋送您七包体验，感觉好了嘛，您把那大盒拆开您接着喝，感觉不好了大盒别拆。 我们是承诺、 啊、承诺 退款退货收回的。 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398元是吧？一大盒28包，另外今天提大洋送您7小包的一小盒的试用装。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说到牛奶，说到奶粉，大家都不陌生哈。来自于各个国家的牛奶，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加拿大的，在咱们的市场里边都可以买得到。奶粉也是，小孩子嘛，从小他就会喝这个奶粉，很多人都是喝奶粉长大的哈。但是又说到这个睡眠奶粉了，这次加了睡眠两个字，这种奶粉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睡不好的话，他真是太影响身体健康了。 影响很大的。 我说几个现象说明你睡得不好哈。第一个，晚上多梦的。说明你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 对 啊，多梦的、烦躁的、易醒的、晚上老翻身的啊，包括你晚上这个打呼噜打得特别响的，就鼾声特别大的。你再往大了说呢，那就是晚上梦游的，老起夜上厕所的，这都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早上起来啊，您一起来。起床之后发现身体怎么那么没劲儿啊，总是觉得不舒服啊，或者说腰酸腿疼膝盖疼啊，这都是属于晚上睡得不好的。 对，还有的感觉就是睡了跟没睡一样。 对，是这样的。其实这样人群现在挺多的。根据咱们中国的一些个报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现在在全世界而言，失眠这个现象啊真的是很严重的哈。一组数据啊，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说咱们国家呀各种睡眠障碍的人呢是高达38.2%， 对， 而应该是属于在世界范围里边睡得不好的比较多的国家了。因为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7%，咱们是38.2%，也就是说睡眠不足或者说失眠啊，已经是成了咱们中国老百姓啊这个健康的最大的这个隐形的杀手之一了。 对， 那怎么样睡得好，那这款睡眠牛奶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作用能够让大家更快的入睡，更好的入睡，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是这样的，大家首先要明白，睡眠牛奶中这种助眠的成分一定是要被人体吸收了，这是前提，一定是要能够把它吸收到身体里才能够产生助眠效果。那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很专利性的加工工艺，我们呢通俗就叫做糖基化加工工艺。顾名思义，糖基化就是说这个处理工艺过程中食物中的糖类和蛋白质会结合，就会将蛋白质的一个性质进行修饰，它就可以抗消化，抗消化酶把它的破坏分解掉，它能够吸收到身体之后，这个糖基化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使这个睡眠多肽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达到中枢神经系统，只有这个助眠的成分到达了中枢神经系统和神经细胞膜表面的阿片受体结合，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它的一个助眠效果。 这个奶粉的生产加工工艺上都会不一样啊。那么新西兰既然是来自新西兰的，新西兰那不就可以大量的生产这种睡眠奶粉呢？它为什么在市面上的产量销售量不是说特别大，它比较稀缺，价格比较昂贵呢？比一般的这个奶粉要贵呢？ 是这样的，能够产出这种比较特别的贝塔酪蛋白的乳牛呢，本身的数量就比较少。它不像普通牛奶那样产量那么大，所有奶油都能产。新西兰大概是有10%的牛群啊，才有这种基因能够产出这种比较特别的贝塔酪蛋白。因为这种特别的蛋白质，它释放的睡眠多肽是其他贝塔酪蛋白的4倍多呀。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一个筛选的过程。要从众多的奶牛中筛出含这个基因能产出我们要的。 10分之1是吧？ 对。 大概10分之1的奶牛能够产这个东西，所以它的产量本身就没有普通的牛奶以及奶粉那么大量。 对的。 好了，到这儿咱们要再说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叫 Sleep Time 睡眠奶粉的 价格了。今天咱们既然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如果您睡不好的话哈，您想改善一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的时候，每天睡前啊用温水是吧，你别用高温的这个水，它可能会消灭这个牛奶本身一些营养物质啊，你就是用温水来冲一杯睡眠牛奶，您连着尝试，您喝上一个星期，您感觉啊效果怎么样。那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就是这样，来自于新西兰的睡眠奶粉，来说一下今天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我们呢标准零售价其实还是蛮贵的，一般300多块钱是绝对买不到一盒，但我们今天给北广，因为刚才大洋你已经提出来要求我们给你的客户进行一个特别照顾，给他试用，那我们就398元给一个大盒，另外再加赠一个7包的试用装。 我说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款睡眠奶粉，感兴趣最好及时拨打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我是康美家中国品牌区运营总监吴丽娟，我们现在向大家公开做2个承诺：第一，这款睡眠奶粉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二，这款睡眠牛奶绝对是没有添加任何的药物成分，是完全天然的食品，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购买。 新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东来。 我是武昌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新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寿。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武昌银乐朝燕足香红阳有机。 我是格爱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是大洋。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最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吴女士，我还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说改善自己的这个睡眠质量，改善睡眠量有很多种啊，你比如说晚上您可以泡泡脚啊，对吧，包括你要保证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啊，你别这个大晚上的你去锻炼去，特别强度特别大的哈，睡前你一定要把这个心态平稳下来，包括你把窗帘什么都拉上，让房间里的这个光线昏暗一些，这样能够有效的帮助你入睡哈。我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既然推荐这款睡眠奶粉，里边有没有添加一些个药物成分？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赶上你给我里边放了什么药帮助我睡眠，那可不行啊。 大洋，你可以完全放心，这一款是完全天然的牛奶，没有任何的药物添加，更不会有任何的依赖性和副作用。牛奶该有的营养它全部都有。只是它产这款牛奶的奶牛基因比较特殊。它助眠效果好是在于里面本来就存在的这个贝塔酪蛋白比较好。并不是说有什么药物起到了助眠作用。 所以在这儿你要给咱们听众朋友承诺，让大家去放心去饮用这款奶粉。第一个，里边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添加， 这个可以绝对 没有吧？ 没有的。 第二个，你不能让大家对这款产品产生依赖性，就是说赶上我喝好我能睡着，一天我停了我不喝了我又睡不着了，那不行。 这个可以完全放心。我们这款睡眠牛奶它的作用原理呢，主要是睡眠牛奶中它本来就含有很多睡眠多肽。睡眠多肽呀，是已经经过就是几百年来科学都证实了它是有放松人体的这个作用，它有缓解焦虑放松，让人情绪都平稳下来， 就让你在睡觉之前你的情绪平稳了， 这样、 然后身体放松了， 对 你更好的能够 进入深入睡眠， 深度睡眠 是这样子来改善睡眠的，并不是像药物针对性很强的直接治疗某一个病因。我们这不是治疗， 它 是 药，它只是一款奶粉。 对，因为牛奶它本来它这个助眠作用是得到公认的，全世界几百年来都认可的。它并不是像药物那样，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治疗。它是改善你的睡眠。 也就是说，晚上如果说您确实睡不着啊，或者你总是得不到深度睡眠，现在咱们都是有那个什么可穿戴设备，有什么各种手环， 对， 记录你晚上这个睡眠的时间跟质量的，你测一测哈，觉得哎确实不好，您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这款产品啊。如果说真的想改变，从根儿上去改变自己的睡眠质量，那只有做到每天你的生活规律，你的生物钟 要正常啊，你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晚上做过多激烈的运动，同时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心里边啊，您别想太多的事儿啊，你心放的大一点，你睡得就好一些，是不是？这个奶粉呢，它只是一个食品啊，只是一款 能够帮助你睡眠，让你平稳下来，情绪变好的一款产品。 嗯，好，这个产品是来自于新西兰纯进口，这个没有问题。 对， 嗯，那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398元一大盒，这一大盒里边是 28包， 也是能喝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当然还会有很多朋友觉得第一次听说这个产品，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产品，没关系，今天啊。您如果说感兴趣，只要是您感兴趣，您打个电话400-015-5151，里边你提一下大洋，提大洋。那今天呢，吴女士是送大家7小包的试用装。 大家尽量每天晚上睡前半小时用温水来冲，一定是用大概30到40度这个区间的温度。如果是用开水的话，它很容易就破坏里面睡眠多肽的这个生物活性，降低助眠效果。如果说连续7天您觉得改善睡眠的效果还不是很满意，只要你不拆大盒，我们承诺收回退款。我们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元一盒，做活动也最低的时候以前还要做到470到480，而且活动还不是天天有，一恢复的话还是按照560卖。今天给大家的是300多块钱一盒， 398元。是吧？我再说个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很多人都在喝牛奶啊，很多人也在尝试着喝奶粉。现在奶粉有很多，儿童奶粉、成人奶粉，对吧？那今天咱们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于新西兰纯进口的，叫做睡眠奶粉。当然，这个睡眠奶粉也是我们翻译过来的这个名字，在国外叫做 sleep time， 就睡眠时间嘛，入睡时间的这个意思。牛奶不仅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的一些个营养，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质，那其实牛奶呢，也可以帮助你在睡眠的时候更快的入睡，更及时入睡，更深度的睡眠，因为牛奶当中就含有睡眠因子，刚才你说的叫做贝塔 酪蛋白， 贝塔酪蛋白哈，睡不好其实挺可怕的，睡不好呢，不仅导致你白天没有精力，工作不好，学习不好，同时睡不好也会容易导致你的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的这个细胞进行一些个修复，新的生成，老的淘汰啊。包括你睡眠的时间，很多个器官脏器它的进行了一个新陈代谢，在进行了一个更新和自我修复 调整 啊。如果你不能深度睡眠，你睡得不好的话，那这些个脏器和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得不到恢复， 功能容易紊乱， 就像一辆车一样，是吧？你每天不停的去开呀，不停的去开呀，你不保养，那零件会磨损，有一天就会坏掉。那每天我们为什么要睡眠8个小时？就是我们身体的保养时间。那要说一说它的口味怎么样，尝起来的口感如何，包括适用的人群，是不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喝，还是只是针对中老年人群呢？ 我们这款睡眠奶粉适用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只要是2岁以上人群，睡眠不好都可以喝。它毕竟是食物啊，没有任何禁忌的。 口感呢？什么味道呢？ 这款牛奶呢，它进行了一个脱糖脱脂处理，又另外加了一个天然蜂蜜和香草。口感就相对比较香甜。有一些糖尿病人，他可能会在担心说，有乳糖、血糖会上来，或者喝其他甜的东西，怕血糖不稳定。这个就是对糖尿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款食物，因为蜂蜜中的糖它是五碳糖啊，糖尿病人喝了是不会升高血糖的。再加上我们把乳糖六碳糖已经脱掉了，也就是说你喝了之后，一不用担心长胖，第二不用担心血糖上来。这个是非常适合一些就是对低糖低脂有要求的客户的。 用温水，大概40度以下的温水， 对， 来冲这个奶粉，每天一包，然后坚持每天睡前半个小时去喝，啊，喝上7天，1个星期，你看一看自己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你每天固定时间作息，你就会睡眠很规律，你所有的身体各方面都会很有规律的去运作。 你今天10点睡了啊，第二天12点睡了，过2天凌晨1点睡了，那你的生活总是不规律的。不为了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啊，对于年轻人啊或者中年人来说，第二天早上你看一看你的脸色， 啊，是属于这个黑暗的阴暗的那个颜色。你再看一看你的眼袋，是不是 黑眼圈很严重？ 黑眼圈很严重。所以如果说你在大街上，你包括你的单位里边啊，你看那种容光焕发的，每天精力十足的， 往往睡眠都很好。 哎，我跟你说哈，有可能他一天可能只睡四个小时，可能一天只睡三个小时，但是这几个小时一定是深度睡眠。有的人说我睡的时间我不短啊，我一天我睡十二个小时啊。 那没有用，睡眠 你睡十二个小时，你的深度睡眠可能只有一个小时或几十分钟，没有用啊。 对， 对， 你看人家可能睡六个小时，哎，他怎么那么好？完全深度睡眠啊，这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两层的睡眠意思。 说到这种助眠作用的贝塔漏蛋白呢，是由这些基因比较特殊的奶牛才能产生出来的。在新西兰呢，牛群中大概有10%的奶牛才含有这个基因，所以要对它进行一个 DNA 检测才能把它挑选出来。目前这个牛群还是比较稀少的，因为你检测都要花时间，所以相对来说它产量也是很有限。今天大家能够买到这款奶粉，怎么说都是非常有幸的，因为这个牛奶还是比较珍贵的。 其实之前啊，我还特意在这个各种渠道打听过这个睡眠奶粉啊。很多人是做海外代购，比如说有人去韩国，就像你一开始说的，有人去国外玩，有人去新西兰，都让他们代购这一款睡眠奶粉，叫 Sleep Time 啊。所以它确实产量不多啊，然后购买途径呢也有限，牛奶本身的品质又比较高啊，在市面上价格是560。一盒终端价格， 对， 对吗？28包， 对。 那今天咱们价格是398元，398元。另外提大洋还有7包的体验，每天睡前半小时一包，您尝一尝，感觉怎么样啊？口味啊，口感呐、啊，然后效果呀、啊，一个星期之后，你决定是否拆开那个大包装。我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一款来自于新西兰的啊纯进口的睡眠奶粉啊 Sleep Time 睡眠奶粉就推荐给大家了。当然选择权在您的手中。还是那句话，真正想改变自己的睡眠质量，不仅仅是要靠好的产品，同时还要靠您有一个好心情，靠您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时间，有一个正确的生活习惯哈。好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使用您手中的购物券购买产品，每单最高立减108元。北广购物多种产品恭候您，还不抓紧时间订购？别忘了用券。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多买多实惠。北广购，放心购。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这您可得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 您、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 心。您这么高忙，这点东西。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筹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